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这是来自于陈晓东唱出的《我愿意》。其实在多年以后听到这首歌，突然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体面的走在街上，突然绊到什么，人就猝不及防的狼狈起来，可是人还是要轻松愉悦的站起来，对往事一笑而过。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我们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哪首。听歌的同时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留言我都看得到。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现在消费者买车已经避不开新能源这三个字了，特别是混动车型已经逐渐成为了消费者买车必看的选项。如果说纯电动车型的便利性让你有所顾虑的话，那混动车型绝对是目前最合适的新能源车。前两天福特蒙迪欧插电混动版正式上市了，售价区间为28.08至33.78万元，补贴后的售价区间为25.88至31.58万元。在外观方面，新蒙迪欧 PHEV 并没有明显的调整，采用了全新福特家族设计语言，个性化的车身线条贯穿全身，配以细长的车顶设计，一副典型的运动型轿车。 LED 前大灯带有随动转向，前大灯自动水平调节以及自动开闭、自动远光感应调节以及 Follow Me Home 伴我回家功能，配置可见一斑。车尾部分与传统的燃油版车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依旧保留了双侧单出的多边形排气管。如果不是蒙迪欧下方的小标志，从外观上很难发现这是一款混动车型。那作为一款混动车型，混合动力系统是这款车最核心的价值。2.0 升阿特金森循环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 eCVT 电控无级变速器，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了每6000转105千瓦，最大扭矩每4000转174.9牛米。新蒙迪欧 PHEV 采用的是串并联输出的模式， eCVT 变速箱保证了汽油发动机以及电动机动力的衔接，实现串并联的混动模式，不但可以实现混动输出，也可以单独分开为电动机驱动与汽油发动机驱动的状态。 eCVT 变速箱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可靠性高，而且效率更高，平顺性也好。值得一提的是，新蒙迪欧 PHEV 采用的是高功率高能量的锂电子电池，容量达到了9000瓦时，从而使这款车在纯电动模式下续航里程达到了52公里，完全满足大多数人一天上下班的通勤距离。需要充电时，用户可使用随车携带的便携式充电枪，将其连接到一个家用接电的3孔10安220伏的插座上，即可对电池进行充电，约5小时充满，也可使用自有或公共交流充电桩进行充电，充电时间约为2.5小时。在节目的最后，要给爱车的听众们提供一条好消息，4月5号到7号由庆鸿汽车主办的首届房车露营节，即车轮上的家大型主题活动，将在八达岭奥莱中心广场举办。届时将有耀眼的房车宝贝和动感十足的乐队表演，带给你一场高大上的户外生活体验。凡是九六九听众到场，均有好礼相送。 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得像太阳。 是两件，为什么说不得熄灭？

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这是来自于童安格所唱出的一首《忘不了》。也许某一天我们都会想起一些忘得不是很彻底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也是风一吹就会散掉的。如果有些事情放不下，不妨任由它留在那儿，因为更或是它会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会先行离开。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我们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你现在可以打开微信订阅平台，关注经典九六九，在听歌的同时和我聊一聊。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四海中的波涛滔滔不息飞扬起，沉默中的激情终于不可关闭起，初喜欢孤独，要爱却害怕交出爱。你那野性眼神，偏偏像暖火夜起。亲爱的朋友， 这首歌叫做《激情》，是来自于林忆莲翻唱著名单曲《带走我的呼吸》，她把这首歌演绎得十分正宗，同时也带上了属于自己的风格。而接下来这首继续听到的是一首改编翻唱的歌曲，杜德伟的《发烧》。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的身体，为我的呼吸。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不知呢从何时起，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钱花在看世界上了。躺在三亚柔软的沙滩上，听着海浪晒太阳，坐在洱海边看尽纯粹的黄昏，去漠河拍下美哭了的泼水成冰，这都是我们向往的生活。然而梦想总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原本想追寻惬意和宁静，最后却仍旧躲不过人山云海，车水马龙。 其实呢，说到底，出发是为了去看世界，也是为了享受生活。去哪儿旅行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可以让你身心舒展放松的环境。不如找一家有格调的民宿住下来，和家人一起在梦想的房子里做做美食，沏茶品茶，在主人精致布置的房间里，躺在万元的床垫上享受一个美觉吧。穿过见证三毛和荷西爱情的撒哈拉，再有小瑞士之称的伊夫兰体验摩洛哥皇室最爱去的滑雪场，夜幕降临，住进周边唯一一家高端的度假酒店喜悦秘境酒店，58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3种60至100平方米的超宽敞房型供你选择，纯天然泰国沐浴用品，定制枕头的及下午茶点，让你享受闲适的午后时光，更有50兆的光纤可供畅游网络。其中呢，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呢，摩洛哥对中国开放了免签政策，使得呢国内游客去摩洛哥旅行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你还在等什么呢？众所周知呢，武夷山是世界文化的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盛产名茶著称，茶文化源远流长。粤武夷茶生活美食酒店就坐落在武夷山国家度假区的唯一主干道大王峰北路的正中地段，占地15亩。800元以上的品茗杯，高标准的床品和著名的品牌欧丹沐浴，让你获得最好的享受。可以尽情体验5种喝茶的姿势，也可以呢与孩子一起手作制作陶瓷或者涂鸦，还可以制作有存放和纪念价值的专属表达茶品。说不定呢还能在多功能区遇到心念许久的有关茶品或艺术文学类的讲座和论坛。在粤武夷是自在的不徐不急的慢生活，以及一个美的世界。退四园的第二代传人任传新先生便于1906年创立了同里第一所女校丽泽女校，在文物历史专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从民国女校蜕变成花间堂式的美学生活。就连中国酒店业的奥斯卡中国酒店金枕头奖，也将2017年年度中国最佳精品酒店的荣誉颁给了花间堂丽泽女学。全国11个城市的19处花间堂在 OTA 评分上都以超棒的成绩，并吸引30万的花粉。同里花间堂丽泽女学店有59间可以入住的房间，入住呢其中在最嗲的城市体验最美的民国名园风民宿。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 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6大城市8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深夜，听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呼吸，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狩猎。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抱。 成真来自于许茹芸，这首歌表现出那种内心充满期待的感觉。关于梦想成真，一旦在当你某个时刻产生某个疯狂的想法之后，就好像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可能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也慢慢地发生在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在一开始动力真的足够大，也许这个美梦就可以带着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雨后》。 公路在荒漠无尽的延伸，车窗为你我聊起彼此人生，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爱多么难走。雨后看见彩虹，向你见我挥手，立刻为我停泊解忧。雨后看见彩虹， 去了春来，雪花鸟云开，这份爱在等待。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自己又不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 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东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东部等部分的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五一假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47亿人次，同比增长了9.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西南交通大学邓自刚团队搭建了全球第一个真空管道的超高速磁悬浮列车环形实验线平台，这项技术可将列车理论时速提高到1000公里以上。江苏一快递小哥因随意的代签，导致受送人未收到传票等法律文书，影响了案件正常审理。近日，法院对快递公司处罚款30万元。五一节前，宁夏的牛某某在朋友圈发布了当地有人吃鸡感染 H7N9 死亡的谣言，被大量转发并引发惶恐。目前，本地警方已将牛某某拘留。我国四大海域从1号的12点起同步进入了伏季的授渔期，海洋捕捞渔船、定制网作业以及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休渔期于9月16号的12点结束。本月的18号晚， 金星和月的天象将登场，届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国公众可借助肉眼即可欣赏。 在这个温柔的五月，为你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温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正式的回归到了双播啊，今天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今天的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回顾一下四月，说一说你四月最满意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其实呢，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相信大家这个啊，满意的事或者说让你好心情的事儿，应该是还是蛮多的。 嗯，四月份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满意的事儿，可能是他有一个3天的清明小长假，然后第二个吧，可能就是他在四月份的时候完成了我2018年最想要完成的一次旅行体验。 哦，是去哪儿了呢？ 之前跟朋友一起去了香港、澳门玩，反正这次旅行吧还是蛮开心的。 这个天气其实也正当好，真的非常适合旅行哈。 对，那么泽林，你在四月份有什么让你最满意的事儿吗？ 其实我的生活还一直都蛮比较令我顺心的吧，可以说是满意的事儿呢，可能都是一些平常比较琐碎的小事啊。主要是在这个天气里，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好了。所以说那个满意的事儿就还是蛮多的，但不过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对， 那在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了啊。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四月，在下方留言说一说你四月啊最满意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欢迎您来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四月份你最满意的事儿是什么。留言入选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深深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我是泽林。今天呢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回顾一下四月，说一说你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哎，泽林，刚才你不是说四月份有一些琐碎的小事儿让你满意吗？有什么事儿可以说说吗？ 嗯，其实我这个都是在生活中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很简单的小事，比如说四月我养了三只宠物，你猜一猜什么？ 什么呀？ 乌龟。 三只乌龟吗？ 没错，因为有一天刚好是路过家门口啊，有一个这个老伯伯在摆摊卖这个水产品上的东西啊，我就挑了三只小乌龟，现在放在我家里养，每天回去都看一看它们，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件事还挺令我满意的，家里算是添了三只宠物。 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不会寂寞了。 对，这个就是平常就有人陪伴我了啊，虽然他们不会沟通不会说话，但是平常你看看他们还觉得哎，这件事我办得真好，真令我满意。 嗯，那这是你四月份最满意的事儿。那么我呢，可能就是在4月29号那天带领咱们的969听众一起去看话剧吧。 哎，这个是我是知道啊，这个我们好多我们的听友都非常喜欢我们啊，这个英奇啊比较想和我们英奇来一次这个邂逅啊，我们算是完成了这次心愿， 下次相信还有更多机会跟听众们一起亲密的接触。 嗯，没错，我们这个活动还是蛮多的。那也回归到我们这个话题中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回顾一下四月，说说你四月最满意的一件事情。那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今天969，回复关键字四月，在下方留言说一说回顾四月你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